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池小池和楼影把祭体存在床上养精蓄锐，精神体则结伴上了筒子楼的天台呼吸新鲜空气。一口气说了太多的话，两个人都有点头晕。楼影的记忆顶多算是找回了1%。当初他只在磁盘上附加了和池小池相关的记忆碎片，至于在系统里工作的几年时光，终究是在那台机器里搅成了碎片，飘散无踪。好在他们在主神的授意下被扔到了这个世界，平行世界的楼影至少为他补全了他曾活着时的全部记忆。楼影按了按太阳穴，他记得在被格式化后，他躺了一个星期才以061的身份重新回到第八任宿主吕帆身边。那时他早已经遗失了之前所有的记忆，宛如第一次执行任务，客客气气地同他打招呼。 吕先生你好。 在回来之前，楼影已经知道自己是被自己这名现任宿主举报的，原因不详，大抵是自己犯了什么严重的错误。但无论他怎样追问，与他最相熟的089和023都不肯告诉他实情，只反复劝他不要再和不相干的人交往过密。于是楼影对这名宿主选择了敬而远之。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被先前来代班的系统警告过，吕帆也开始称呼他的代号，且绝口不提当初发生了什么。拘谨瑟缩，倒像是他做了天大的错事一般。楼影就这样客客气气地带他完成了剩下的任务。在最后一个世界里，吕凡因为要攻略任务对象喝醉了酒，一路东倒西歪地回到家，吐得满身狼藉，看样子有些可怜。楼影不得已画出形来，想要履行系统对宿主的责任。谁想吕帆只看了一眼楼影的脸，就发出了一声惨叫，手脚并用的后退，像是要远离一个让他痛苦不堪的梦魇。他缩在床畔一角，捧着脸哀哀的痛哭，一声声说着对不起，我没有想过会变成这样，我不知道。楼影拿着毛巾站在床边，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，豁然不解。在完成第十个任务后，吕帆随便选择了十个任务世界中的其中一个，匆匆离开，从此再无音讯。楼影梦游似的又完成了两个世界，任凭机械化的思维一点点侵占他的脑袋。他忘了曾经作为人的感觉，直到重新遇见了池小池，重新体会震惊不安，哭笑不得，然后是惊叹赞许，钦佩不已，再然后是心软嫉妒怦然心动。池小池为渐趋空白的楼影添上了色彩，而楼影想为池小池重新做回人类，而让他心动的人现在就坐在他的右手，穿着轻薄的棉质睡衣，一条腿盘着，另一条腿伸着。灯踩在楼影面前的不到5厘米高的天台铁护栏上，那若有若无保护着他的姿态让楼影心动的厉害。池小池把磁盘举到眼前看了一眼，又揣回口袋里。 有什么头绪吗？ 你问我？ 楼影不太好意思，干咳一声。 32位密码是挺长的。 当初怎么想到要设这么长的密码？ 考虑到安全吧。 是很安全，安全到两个人拿着磁盘一筹莫展。这里头封存着主神违规在宿主体内埋设伤值传输线的证据，而且能够证明这是一次有预谋的长期的违规行为，绝不是一时失误可以解释得了的。但问题是他们自己也拆不开这份证据的。池小池用指尖勾画着口袋里磁盘的形状。 嗯，你想想看，如果是现在的你要给一张重要的磁盘加密，你会用什么作为密码？ 姓名缩写和生日都太简单了，我不会选用这个，太不安全。 池小池试图启发他， 会不会是前八个宿主的姓或名字？ 我被格式化后有特意去查过他们的相关信息，他们所有人的名字串起来早就超过32个字母了。如果说是生日的话， 他试着以这个思路破解磁盘，但在依次输入八个不同年份和月日后，楼影无奈地摇了摇头。 不对， 分析到这里又陷入僵局。 我倒是在磁盘外留了一些信息，可以提醒我。 话说到此，他猛然意识到有些不对，及时刹车闭嘴。池小池抬头问他， 是和什么相关的信息？ 楼影眼睛看着前方， 没有什么。 想到自己过往种种患得患失的模样，楼影把头偏了开来，脸上泛红。 一些无关紧要的提示而已。 提示？ 池小池去追他的眼睛， 让我看看是什么提示啊？我们两个人一起想不是更快吗？ 龙影强撑着否认， 我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地方。 池小池隐隐摸到了一线头绪， 不会是我头疼？ 池小池立即断了所有念头，蹲在龙影身后给他轻手轻脚地揉脑袋。楼影苦笑自己的幼稚，突然要将自己过往全部的想念与爱恋毫无保留地展示给另一个人，他还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。尽管从破解磁盘的效率来说这是必要的，楼影闭上了眼睛，深呼吸了一口，为自己做好调试。一边给楼影按揉太阳穴，池小池一边再向楼影确认， 你们老板应该不会听见或者看见我们在说什么吧？ 主神并不拥有无条件奴役系统的权限，就算他要监测我们，也肯定会留下访问痕迹。 楼影侧过脸，看着池小池的眼睛。 我从今天下午就开始数据的全扫描模式了，随时准备驱逐异常数据，他不会在这个时候讨没趣的。 他会经常监视我们吗？ 龙影思考了一下，还是把实情说了。 昨天他上线看了我们28回，前前后后总计3个小时。今天他可能比较忙，只在上午来了3趟。 池小池凑近了龙影的脸，笑嘻嘻骂道： 死变态。 他现在听不见的。 那就把这句话录下来，等他来了，给他来个循环播放。 楼影看着他近在咫尺表情生动的脸，禁不住笑了，专注地望着他。 那你看着我再说一遍，我录下来。 池小池清了清喉咙，把情绪调整到最饱满的状态，来到楼影的正面，抑扬顿挫道： 死变态。 话音未落，楼影便改换了蹲姿，吻了池小池凑过来的左脸颊，轻声道： 抱歉。 池小池愣了好一会儿，耳尖一点点胀得通红。 你这人是想贷款挨骂吗？ 楼影笑他总是充满奇思妙想的比喻。 是，得贷好款才能做接下来的事情。 什么？ 接下来你看见的可能有点难为情。 楼影停下来呼了两口气，才能让自己在平静的状态下继续说下去。 但我认为你还是应该知道的，关于我在磁盘上加密的讯息。 他离池小池更近了一些，用指腹轻触他的唇畔，征询他的意见。 我可以吗？